好啦，咁有套新系咪算系剧嚟嘅咧？都系剧嚟嘅，系啦 ，Sci-Fi 台啊嘛，系。咁好似暂时系咪等到五集定几多集出嚟啊？ 五集，因为佢跟住要即系礼拜一再开始做第六集，咁做多咗礼拜咁啊十集嘅第一季。 系咩？佢即系佢一次过做晒啊？定系佢又系一个礼拜一集咁样嘅咧？ 哦，唔系，一个礼拜做五集啊。 哦，一个礼拜做五集。 哦。 哦，即系点解佢每日都做啊？ 系啊，一至五做 哦，一至五都做，哦，佢咁嘅形式 ，OK， 但就连续咁样每晚都做 ，OK， 系啊，做两个礼拜 ，OK， 咁暂时呢个礼拜就做咗五集啦，系啦，咁啊叫咩名咧？ 夜行者 啊， 系暗夜飞行者啊，系啊， 系啦，咁啊其实好奇怪咧，原来佢八几年啊，系咪 八七年啦，要睇列字。 八七年就已经拍过一套电影，咁但系真系我真系唔识啊，真系，唉，孤陋寡闻啊，摆谱都未见过呢套戏嘅，系啦， 系。 咁啊，就有呢、這个原著小说噶啊，亦都系啊，系啦。咁啊，其实本来应该系交啊芬芬揾到啊，咁啊芬芬讲，咁啊芬芬今日唔得，要 O T， 咁啊唯有我哋介绍住先。咁可以，反正又未完啦，咁不如下个礼拜等阿芬芬再讲埋啊。我哋一先介绍下好唔好？咁啊，大家都系睇到个头啫，暂时系咪？咁 系， 咁如何嘅咧？马仔讲下先啦，跟阿明又讲下，好嘛？ 好啊， 马仔讲下先。 哦，咁我睇都系睇咗第一集啫。咁我见到都系话咩2093年啊。即好似地球定咩咁，佢哋话有啲疫症定咩，好似即系啲，即系佢好似会话啲疫情好严重咁讲到，咁跟住就个科学家又话有人即系叫佢即系上去太空船，跟住话搵外星生物噶。 点解咧？ 其实我唔系好知啊，因为佢其实套嘢都几一嚿嚿啊，做起上嚟我觉得 系 啊系啊，嗯。因为佢一开头反而已经讲隻船濑一嘢，跟住个女医生喺度逃命，跟住后屘仲要将个信息即系写出太空之后就仲要自杀死咗添。 哦， 嗯， 系啊， 个死埋嘅， 系啊，佢自己戒颈咁样搵个即系有啲做手术喎，嗰个好似个锯，我唔系嗰个锯，应该叫系咪锯，系都系锯电锯咁转嗰个嘢， 嗯， 即系佢自己戒落颈度咁自杀嘅。 即系 Last Girl 都自己搞掂埋自己， 系啦，我唔知系咪 Last 啦，总之佢就自杀啦。咁佢射咗出去信息，叫啲人唔好登船啊嘛， 系， 嗯， 话唔系咩话，话系警告，叫啲人唔好上佢只船啊嘛， 系啊， 咁啊，先开始 啦，即系讲翻个故事啦，由头系啦， 系啦， 系， 又嗰位又唔知点解，又其中有一个队员系想杀佢噶嘛，攞翻嗰啲嘢咁样噶嘛，但系佢好似挣扎，又同佢打完嘅，又杀翻佢，唔知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啊，又系啦， 即系懒啲悬疑半变阴谋故仔啦 ，OK， 系啦，咁样， 咁只船就好似几大嘅，因为佢好似里边有个森林嘅系嘛， 有啲种植物区噶。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种植物区喺只船入面啊嘛， 系啊 系啊， 嗯，嗱咁讲咩噶嗱，咁佢实质咁你讲翻个事开头啦，咁点啊？即系佢哋航行中啦，未发生个事故啦，咁咩事啊？ 咁啊，但系因为本身第一集我睇佢都系中间讲，因为佢话要走去搵外星生物嚟接触咧，跟住就即系啲人好多拗撬啊，跟住同埋佢带咗一个拥有即系能力。 超能力 即系啲精神能力嘅人咧，上嚟话唔知道有咩用咁，但系嗰个人又好似有少少精神病咁样，跟住佢成日用佢啲能力去整佢啲船员喎。 即系控制啲人唔知咩咧，沉迷定思想啊？ 唔系，系令到佢哋有啲幻觉啊，咁样。 令到佢有幻觉，可以 ，OK。 系啊， 可以 即系呢个令要佢自己打自己又得噶，咁样系啊，令佢冚头埋墙又得咁样嗰啲咯。 系，即系焚身以火噶嘛，系嘛？ 仲劲，直劲过大军好多添啊！ 系咩？哦， 系啊！ 我系你老豆俾晒啲钱我啊，等我唔到，你等我唔到嗰啲啊！ 系啊系啊，唔止都系仲劲啲啊！系系啊， 第一时间都帮佢哋赢晒啲钱先啦。 系啊，冇错。放喺太空船嗰度乜都冇，系啦讲。 咁啊，唔知咁佢讲嗰阵时咧，又讲到即系话。佢改變嘅路線又要飛多五個月咁，跟住佢哋又嘈啊，咁啊話唔可以咁耐啊，啲咁嘅情況。咁第一集就已經即係 有個隊員唔知點走，即係喺度走嚟走去咁咧，跟住想捉翻佢咁，即係頭先攞能力借咁咧，跟住但係就已經俾火燒死咗，即係喺洞度。係， 繼續。 係啊。 即係總之嗰條友就好似有問題，要捉翻佢咁啦。OK， 咁呢個就第一集啦。嗱，咁阿明好似睇多咗啲喎。 睇多少少係咯，即係喺又嗰個咁嗰、那個有控制人能力嗰、那個又好似走去咗嗰個種植物嗰個區嗰度，但係跟住又點啊？好似又要追捕佢啊咁樣，但係就嗰啲追捕佢嗰啲人就以為追捕咗佢，但係其實有啲其實就佢又俾佢控制住自己大自己嗰啲嘢。又中咗焚身之火啦，系啦，冇错，啊，跟住之后又唔知点解喺嗰度又见到喺嗰度有个好似温室嘅物体咧，咁就种有个女人喺度种紧嗰啲嘢，但系佢又好似有啲好似异能，都系识得控制一啲嘢，即系啲蜜蜂啊咁样，佢可以控制到噶、哦。咦，咁啊原来但系呢个人咧，佢又可以有办法唔使中到佢焚身似火嗰招咯。原来佢咧将啲蜜蜂咧就围住自己啊，跟住之后咧嗰啲蜜蜂嗰啲嗡嗡嗰啲声啊，影响到佢就集中唔到佢嘅力量啦，系啦，咁咧就令到佢咁就控制唔到佢啊。原来系咁样，亦都可以。 哇！点解无端端呢啲变咗超能力者大战嘅喂？ 佢少少似嘅啫，原来系咯， 佢话乜新料话咩话？ 我话周 星 驰 level 啊， 新 料啊， 即系明明打 alien 就打 alien 啦，点解变咗嚟翻超能力咁啊？ 跟又吓一九九，唔知佢点样，又好似嗰个女人又好似有啲嘢咁样同佢讲咁样，唔知点解去到后边又哇乱。唔知有系啊，有一只唔知点解突然间喺嗰架飞船嗰度有一只有一只咩机械蜘蛛，跟住之后又唔知周围走，跟住之后又射晒激光，跟住之后杀人咁样咯，又 即系好多杂杂杂杂嘅嘢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有啲似喺太空船里边发生啲鬼故啊，或者突然间太空船有个 连环杀 手咁嘅款嘅嘢 出现嘅事件，佢一隻船就出现晒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啊，人哋反而一种去出现晒所有嗰啲嘢， 系啊， 即系呢个 反而有 咩啊？太空版嘅呢、這个森林小屋啊，林中小屋， 系、啊、你可以咁讲。可以有嘅怪嘢都喺嗰度有，我会出现啦。 同埋我觉得系咪好似有少少似有一套香港译做叫做《疑煞》嘅咧，或者其他有啲翻译叫做咩《黑洞》啊，唔知咩？ 哦，《Event Horizon》 系啊系啊系啊 ，Sam Neill 即系 阿侏罗纪嗰个， 侏罗纪空少咯， 同埋 嗰个黑洞老细嚟噶。 啊！ 嗰、那個唔同喎，嗰、那個黑蘇魯神話嚟嘅喎，即係嗰個要揾翻嗰只喺黑洞度翻嚟只船啊嘛，即係入咗，即係翻咗飛出嚟只船，原來去咗地獄翻過嚟啊嘛， 係啊，但係 引擎 喎， 引擎有問題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個引擎可以超越咗去咗地獄啊嘛，咁唔係講呢啲嘅呢一套， 唔係講啲，但係有啲似又喺嗰度見到啲恐好似有鬼咁樣嗰種嘅嘢，即係個感覺有啲似咯，係咯，即係拍出嚟個 feel 咯。嗰啲氣氛，係咯。 佢應該拍翻套只船叫青山號，係嘛？ 係都得。 啊 ，short 嘅啲人啊，啲人有個問題啊，啲地人有個病啊，啊，英文名係 short 啊 ，short 咗。 唔係因為因為未睇曬咧，同埋佢咁樣散發咧，我唔係好明白點解佢哋個計劃係點解要見到外星人係可以有方法救到地球嘅疫症。 邊個話俾佢聽有外星人呢？ 系，我就 系咪大罗号咁样嗰啲外星人抌低咗个信息叫佢嚟揾佢啊？宇宙清洁器啊，喂嚟啊！ 佢哋好似之前已经知道系有咁，但系真系撞唔撞到咁咯？我感觉上好似系 咁样， 系 咯，佢又唔系有个坐标叫佢搣佢，即系例如叫你去旺角交收咁噶嘛？应该系嘛？ 系，但系佢净系叫俾旺角，你唔知道你讲边一点咁 咯？佢俾咩旺角嚟？即系九龙啦，九龙区啦咁啫。 唔系，佢就系收到个信息，外星人俾佢话啦。哇！喺我區域會撞到佢哋啊！ 啊，个区好大嘅，但系个区喺宇宙咯，系咯。 系啊。 唔系，佢约几时咧？时间系未来嘅，边度地点喺宇宙？你慢慢等啊！啊，即系我哋个节目开头嗰句嘢，时间系未来，地点系 未来啊！ 你慢慢等啊！你 系宇宙，或者系因为我冇睇个原装系点，所以睇到一头雾水咯。睇咧， 咁你可以睇翻嗰个八几年套戏啦，啊，就之后追翻啦，吓，到底有冇关嘅咧？咁，因为佢讲咧就系呢一套电视版咧，反而系基于嗰套八几年电影嘅。 嗯， 吓，咁你可能你会话，即系咁啊，即系都系嗰个小说，唔系，即等于我可能我一拍到新嘅《倩女幽魂》咧，到底我系基于原著即系蒲松龄啊？定系系呢个张国荣、黄祖贤啦，定系系阿古天乐咧，就唔同噶嘛。 系啊，即系李汉祥啦， 即系古天乐做燕世霞嗰度啊。 系啊，系我知。 即系唔同噶嘛，咁你当然如果佢讲明我系基于例如张国荣嗰套《倩女幽魂》嘅，咁你就唔同原著噶啦嘛。咁嗰出呢套嚟有分别噶，咁但系佢基于乜嘢嘅咧？佢话系基于嗰个八几年套戏嘅，我睇过有一个讲法。咁但系系咪真？我唔知道，我哋都冇睇好认真睇个八几年嗰套戏，因为我睇咗少少开头咧，哇！我点解拍到七几年啲戏咁嘅？八几年嘅戏就七几年嘅味道啊，犀唔犀利啊？ 好鬼好，我睇电视嗰度好鬼攰嘅， 系啊，佢八咩八七年咯， 系啊， 唔系话真系好旧噶，八七年咁即系第二啲戏我哋都睇紧啲咩戏咧？八七年，即系已经未来战士都八五啦，系嘛？ 系啊， 会唔会有 第二集 嗰条啊？系嘛？ 咩 ？Indiana Jones。 T two 就好似未嘅 ，T two 后好多嘅 ，T two 系 九一年，系啊，八七就未 T two， 但系都。咁我係咪都演過 Robocop 㗎啦？又係咪演過 有啊 ？Back to the Future 肯定有啦，係嘛？係咯， 有啊，即 係 第 一集咯，你係咯係咯，二型都第二集咯，你諗下，唔係第一集喎，第二集，你睇都睇緊呢啲戲㗎咯喎，有冇搞錯啊？佢仲拍翻啲七十年代咁嘅太空片嘅？ 係喎，你個七十年代呢個就算二型第一集個感覺都 in 過佢啊！ 哦，咁二型第一集就突破咗嘛，就係由呢啲戲就突破咗嘛。咁但係八幾年突破咗好耐㗎喇喎。 係但係佢竟然倒退喎。 即係你八幾年已經睇緊即係已經做完高達做完超想就好耐啦。點解你整返套好似啲好舊嗰啲超級人古仔嘅你會覺得好似係過即係少過時㗎嘛會當時。 係呀係呀。 係喇。嘩已經係真實係抬頭砰砰聲㗎喇喎。咁仲做返啲咁嘅嘢咁啊。咁我唔知啦大家有興趣睇住 YouTube 嚟㗎其實有得睇嘅。揾得翻嗰個八幾年版本我哋睇翻再講因為反正下禮拜會補講呢一出啊。咁點啊？咁呢套有咩值得睇嘅地方？有冇啊？有冇靚女啊？有冇成？ 哇！冇啊都。 冇啊！女都冇。哦。 係 啊。好靚女。咁有咩值得睇嘅地方咧？好唔好睇咧？古仔又好似1999覺得係嘛？ 有部分場口咁樣嗰啲緊張氣氛啊都有喺度嘅。 咁就成件事喺曬隻船嘅就冇講翻地球啊冇講嚟啲嘢嘅。 唔多囉同埋有時會講下個男主角佢會喺一個地方嗰度有好多嗰啲光射落佢對眼嗰度喺度唔知引發到佢一啲回憶啊，咁樣諗翻喺地球裏面發生佢個女啊、個老婆咁嗰啲嘢咯。 個地球點樣㗎？ 個地球啊，咪正常地球咁樣咯，好似冇乜特別㗎、 啊。即係冇話好未來世界嘅。 冇好未來世界啊！ 你話2021年嗎？ 2093， 九三喎，係咯。 我就知好戒嚴咁咯。佢翻屋企嗰度第一集咪。 即係差唔多冇100年後，但係都差唔多啦。 係啊。 啊， 系咯，好远噶咯，即系22世纪嚟紧咯，大佬。 系啊，争几年，系啦。 系咯，应该 Matrix 啊，22世纪插人两镬咁嘅样喎，应该。 系啊。 佢冇喎，竟然。 系啊。 O K， 咁咩病又有冇讲清楚咧？又唔知。 唔知嘅。 嗯。 啊。 又冇影翻个地球到底而家咩状况？即系死晒啲人啊，剩翻好少人啊，咁又唔知。 但船上面嗰啲科技又好似好先進咁樣，即係例如嗰、那個船長佢永遠都見同人見面係唔會出真身嘅，就係好似 嗰個到底係咪其實係喺個 hologram 電腦嚟㗎咋？係咪唔係人嚟㗎？ 其實冇呢個人㗎，會唔會？ 系咪噶？ 佢咁呢样嘢唔知，好似有啦，因为佢成个真系成个人咁行出嚟咁样，咁样 佢有个人物嚟噶嘛？ 系啊，实质做出嚟未必有呢个人物存在，可能因为旧版嗰套戏个立过咧，佢就得盏灯 都系咁 样嘅， 都系咁噶。 哦，咁样明白。 嗯，嗱咁啊，真系要对比一下啦，未睇过旧嗰套系咪？ 未睇、嗯。 有冇睇过马仔？有冇睇过？冇 啦啦啦，我唔知做乜嘅其实。 唔知佢做乜噶嘛，即系佢特色就唔知做乜啦呢套嘢。 系、啊， 即系完全继承咗套佢原版嗰个特色，就唔知佢做乜。 系。 系。 嗯。O K， 咁佢整得靓唔靓噶？咁你而家新拍呢套？ 系靓嘅咁就。 靓嘅，即系唔好难 嘅。 如果同幾年前 Sci-Fi 台嗰啲嚟講，就靚咗好多啦，已經。 哦，係 啊， 哦，咁如果同上次 Lost in Space 咧，因為嗰度拍得好靚嘅喎，好似戲咁喎。 嗯，接近 嗰度。 接近啊？ 接近。 都接近，咦？咁接近咁啊，都幾靚喎！啲電影級數嘅嘅。 係啊，係啊，電影級數嘅啲製作，但係真係好悶咯。 係。即个故事继承咗嗰个年代嗰啲 feel 系， 系啊冇错，有啲位佢拍得好嘅，但系都吸引唔到我睇晒落去啊，就有啲位拍得好多系咯，即系嗰啲演员有啲位演得几好嘅，即系嗰个控制识控制蜜蜂种嘢嗰个女人，同埋嗰个识控制人嗰个人，嗰度嗰啲文戏啊，嗰啲营造嘅张力其实有喺度噶，但系都。好散咯、啊，嗰啲嘅好睇嘅場口係連換唔到成個戲咯。 嗯，好，咁睇下先啦，好嘛？咁睇睇埋後五集再講啦，或者等一分分睇完，可能分分又了解多啲咧，我哋就一頭霧水咁 啊， 可能 係啊， 係嘛？都掌握唔到搞咩嘅呢出嘢咁樣。 嗯， 其實會唔會有啲似以前有一套叫 Silent Run 嘅嘢咧？就係嗰啲隻船係種嘢噶嘛？咁佢有兩隻機械人仔，即係有個好似個箱咁啊，兩隻腳仔咁嘅， 係 咁啊浮下浮下咁嘅，即係成隻船上面咁佢後屘就即係搞掂曬成船人，剩翻個男主角嘅，咁其實嗰度 Silent Run 啊嘛，就喺個船度係全部都係種植區嚟嘅，會唔會其實有啲似係咁？可能你都唔知我講緊邊套啊，即係其實天空之城咧，最尾剩翻棵樹啊，就係抄佢嘅。 哦，嗯。 整咗棵大树嗰度系抄佢，咁而呢套嘢亦就三蚊，亦都剩低咗好多嗰啲太空船嗰啲道具，但后屘系喺卡拉迪加度翻用翻噶嘛， 系， 就喺佢直接攞咗用嘅，即系嗰啲船啦，系 ，OK， 我唔知就算啦，我哋之后再讲啦，好嘛， 系之后再补啊，要， 系啦，之后再补啦，等埋分身先，系啦，咦，咁啊分身都可以同大家补翻先，咁嗰个点咧？呢一套剧 Sci-Fi 上啊，叫做 嗯。夜行者咁就係啦，係啦，咁嗱，紛紛睇過嗰個原著喎，但佢未睇過嗰個八幾年代電影啦，因為佢話係基於個電影多啲嘅呢一套電視劇。 哦，因為我睇電視劇，咁我就睇咗開頭兩集啫，淨係。 係。 咁我都覺得，咦？你同個原著好似完全唔係嗰回事喎。 哦。咁、哦哦、你介紹下原著啊，紛紛嚟咯。 咁我唔知你可能有冇講過，我個原著就係即係權力遊戲嗰個小説嘅作家啦。 哦，係啊，我唔知啊，冇啊，我哋唔知我寫。 係啦，就係其實都係同一個作者嘅啫，其實同權力遊戲咁，所以名氣好大嘅。 哦。 開頭期望都好高。 但係呢個作品咪好耐之前寫咯，佢套戲都八幾年咯。 四定七五年。 七幾年？咦，咁權力遊戲實質係幾時寫嘅？ 權力遊戲應該係電視劇之前冇幾耐 嘅。哦，即係權力遊戲就新寫嘅。 新寫嘅呢、這個反而係呢個作者嘅早期小説。 咁點解你都會睇翻咧？就是、因為係同一個作者嘅原因。 係因為同一個作者咁，我想睇啊、 哦！ 究竟佢之前嘅作品。 其實寫得好唔好嘅呢、這個原著？ 原著就比其實都係一個好短嘅小説嚟嘅。 哦、 你大約當佢係得百零頁啦。我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有幾多頁啦。總之係。是一本短篇小說集裏面的其中一個 故事。哦，仲要哦，即係唔係一本書嚟添，唔係其中一個古仔嚟嘅。 係我都係喺圖書館借嗰啲其中， 哦、 即係一大堆故事裏面，即係都係呢個作者嘅短篇小說嘅其中一個。 有冇翻譯㗎？ 有我睇中文版嘅。 哦，有翻譯㗎啦，已經。 台灣版，我應該台灣嘅嗰陣時。 哦，好，咁 都係叫夜行者嘅。 實質係點嘅咧？ 你如果睇嗰套電視，講個實質係點先啦？實質就係其實類近一個異形嘅故事。 哦， 系。 其实我唔知，因为佢嘅原著比二型应该早啲嘅，其实系。 系。 我唔知会唔会有互相影响嘅成分啦。 唔重要呢个系咯。 啊，呢、這个唔重要啦。 就算佢系抄二型都冇问题，咁样点啊？实质系点？ 佢就系讲诶，有一班人就讲，其实佢讲诶呢个地球已经毁灭咗噶啦，其实系。 嗯。 好，即系世界上已经冇地球呢一样嘢啊，地球已经系。 哦。 佢哋講應該是三幾年啊，即係三乜乜乜年之後，即係我哋嘅 一千年之後， 都唔止啊，應該幾千年後啊，直頭我哋 即係唔係佢呢個設定係一百年後到嘅，即係再遠啲嘅。 我睇佢呢個設定，佢話二零九幾年。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佢唔係嘅，如果你 再後好多， 佢應該係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嘅幾千年後。 哦，即係地球都冇啦，冇埋啦。 同埋地球人已經同。其他嘅宇宙人已經發生咗好多次唔同嘅宇宙戰爭啊！ 哦，咦，咁都唔完全唔同喎、啊，呢度先係初初都係揾宇宙人咁嘅啫喎。 係啦，佢呢度就講佢 又話咩為咗醫地球啲病咁樣，都唔係講呢啲嘢嘅。 話咩 first contact 啊嘛，佢哋話係。 係咯，切、 啊。原著就完全唔係嘅，講佢哋已經同外星人打咗好多唔同嘅仗，亦、 哦、 都有贏有輸，過咗幾千年之後。 哦哦、 人類已經殖民咗唔同嘅星系。 哇！咁 Star Trek 噶咯喎，已經講緊。 係啊，直頭佢哋就講地球喺佢哋嘅口中，直頭係一個傳說嚟嘅，就只不過係。 哦，哇、哦！咁樣。 即係傳說當就係講，即係仲遠過，即係你當移動城市已經係講好耐之後啦。係。咁佢都仲耐過㗎啦，一定 係。係。O、okay、 K。因為佢哋已經冇咗地球呢個 concept 啊，直頭係。 即係地球已經變咗伊甸園啦，係嘛？伊甸園咁啦，即係傳説有個咁嘅地方嘅，係 啦，即係讀歷史書嗰陣時有提過下，即係好似我哋皇帝蚩尤咁嘅樣嗰啲咁嘅嘢嚟啫，已經係。 O、okay, K， 好，咁講咩㗎？如果咁即係唔係講呢個故仔啦，直情。 咁我就講都係講有個科學家，佢就要去追尋一個外星人，但係呢個外星人就好奇怪嘅，呢、這個外星人就係幾千年嘅歷史裡面都話佢已經流浪咗喺呢個宇宙好耐。但只是一個傳說嚟嘅啫，即係喺唔同嘅星際裏面、嗯、都會有呢、這個都呢、這個傳說，就係話有一班外星人，佢係會周圍喺呢個宇宙或者星際流浪嘅。咁、 嗯、 就講呢個科學家就租咗一隻船，嗰隻船就叫做 Nightfire， 即係夜行者， 嗯、 就係去追尋呢一班周圍流浪嘅外星人，希望能夠同佢哋接觸嘅。 絕對唔係話咩揾咩醫病嘅嘢啊，係咩？ 絕對唔係話咩救地球啊、哦、醫病、哦、醫病啊。 呢個我睇咗大和號啊，可能係呢、這個佢、 啊。就絕對冇呢啲嘢㗎。 可 以 有星結體啊。 同埋啊，男主角博士係冇老婆、冇背景，即、 哦、 係、就是、一開始個故事已經講佢上咗隻船度㗎啦。 哦。 咁呢個係唔同啊。咁同埋隻船裡面咧，就唔係有成隊軍隊咁多人嘅。 哦。 隻船裡面咧，只係得應該我記得就唔知七個定八個人嘅啫，其實係。 仲要普通船員嚟嘅啫。 應該係八個，唔知八個定九個科學家， 嗯、 再加埋個船長。個船長你喺呢套劇裡面都睇到嘅，係冇正式出現過嘅，即係一個投影嘅影像嚟嘅啫。喺呢個劇裡面都係嘅，其實係。 佢係咪人嚟嘅咧？定其實係個電腦嚟？ 喺個原著嗰度佢係人嚟嘅。 哦。 但係喺套劇裡面，我唔知佢會改成點啦，其實係。 嗯，咁有冇呢啲咁嘅奇怪超能力者啊？呢啲咁樣嗰啲人控制物方， 有 人有嘅， 都有嘅。佢、 哦、 就講呢群人，就係、是、呢個博士集合咗呢群人去追蹤嗰班外星人啦、啊，就周圍流浪外星人。咁佢仲帶埋一個心靈感應者啊，即係呢套劇裏面都有嘅。 嗯， 因為佢覺得佢哋普通人嘅能力咧係唔能夠同呢個外星人接觸， 嗯、 只有靠呢個心靈感應能力嘅人咧，先至可以同外星人溝通。佢就所以帶一個心靈感應能力嘅超能人上去隻船嗰度，就係、 是、咁有冇話呢條友又喺度開殺界咁整佢哋有幻覺咁又唔係冇？ 絕對冇， 絕對 冇 嘅，即係正常嘅嗰條友。 因為喺原著裏面呢、這個超能者咧，就係、是、第一個死嘅人嚟嘅，其實。 哦，竟然係咁添。 係啦，跟住就亦都係好似異形嗰啲戲咁，佢哋逐個逐個咁樣死嘅喺隻船度。 哦， 佢哋开头就互相猜疑啦，亦都系呢啲咁嘅剧情啦。咁佢哋最尾系怀疑嗰个一路冇露面嗰个船长，其实就系要杀死佢哋嘅人嚟嘅。咁到最尾亦都证实咗，其实唔系嘅，要杀死佢哋嗰个杀死船员嗰个真正嘅凶手咧，其实就系嗰只夜行者呢只船自己啊。 系， 原来呢个夜行者呢只船个真正身份咧， 就是呢个船长嗰个妈妈嚟嘅。 吓、 啊？我个意思就系、是，个船长其实就系一个空出嚟嘅人。本身呢只船咧就属于一个女人嘅，但、就、系、是、本身原船长就系嗰个女人嘅。嗰、那个而家呢个现任船长咧，就系、是、呢个女人空出嚟，希望成为佢嘅陪伴佢嘅人啊。点知收尾嗰个女人死咗，佢意识就系入咗去呢只 Nightfire 呢只船里面，所以嗰班人因为侵扰咗佢只船咧，就要逐个杀死佢哋。咁、那个大约嘅故事就系咁嘅啫，其实系。 嗯、 但冇咁多複雜嘅嘢嘅喺成個原著裏面。 哦， 係啦，你個咁簡單咁簡單。 咁有冇揾到佢要揾嗰啲宇宙人呢？ 有嘅，最尾奇哥博士都接觸到嗰班外星人嘅。嗰、啊、班外星人其實係一團光咁嘅嘢，即係當年我諗佢哋想外星人多數都係呢種咁嘅狀態嘅啦，其實。 嗯嗯嗯，即係冇實體。 一團光咁嘅意識嚟嘅啫，其實都係。 嗯嗯 係啦，咁個故事就係咁樣嘅啫，其實係。咁我唔知佢呢套劇。就搞到咁淹悶咧，咁我唔知佢加幾多嘢落去啦。結果係， 因為佢話基於嗰個電影噶嘛，咁啊真係分分之後再望一望啦。 係咯，之後我有機會睇下個電影。 因為嗰個電影我就真係冇聽過啦，即係老實講啊，啲歹譜咧都睇好多嘅，但係即係以前咧，即係講鬼佬嗰啲，即係但我都好似唔覺有套咁嘅戲嘅。 係咯，我都唔覺有呢套咁嘅科幻。 即係你所以想象，可想而知呢套嘢係即係應該幾唔出名嘅。 系幾咁爛啊！ 咁我唔知爛唔爛，所以佢肯定唔出名啦。因為你即係你其實嗰啲大鋪已經有好多都唔係好出名嘅戲噶啦，已經都好多啊，但都冇見過呢一套嘅咁啊咁樣。 我唔明佢點解會抽翻呢一套戲出嚟，竟然拍到咁長嘅劇集。 咁可能你話齋就因為權力遊戲作者呢個原因。 我覺得呢個可能性都非常高啊！ 都冇第二啲可能性啦，都係咯。 同埋個原著小説其實都唔係話太吸引嘅啫，其實。 系 咯，我都系唔知几年前定睇过咁，佢而家做我先有翻。 即系我觉得金庸瓜老衬嘅，我迟啲可能有金庸小学嗰篇作文都可能出翻书嘅会。 唔 出奇啊，系咯，有咩咁出奇啫？ 唔知啊，真系，即系嗰啲草稿里面曾经写过啲咁嘅故事喎。 系啊，细个嗰阵系。系咯，中学作文嗰篇咁，点解？哇，有人买噶，我相信系咯，系咯，名作家嘅儿时作品都系名作嚟噶嘛，系咯。 即係呢套劇，我撇除咗佢唔跟原著呢樣嘢啦。 唔係你冇見過咩 Alex Ross 啊？即係嗰畫畫啲 superhero 畫得好靚嗰個咧。佢攞翻佢細個啲嘢出嚟都有人睇㗎。 咁當然啦。 真係佢細個，真係佢細路仔嗰陣畫，咁梗係畫到烏裡馬查嗰啲。哇！嗰啲睇嚟做咩大佬喂？ 係咯。 因為佢而家成咗名啊嘛。 即係啱啱出道寫小說，可能都係啲比較初型嘅小說啦。呢啲係 即係未主文小學嗰篇啊， 我未至於嘅，應該都正式出版嘅，出得 算。我覺得遲早唔係嘅，遲早小學嗰篇都會嘅。 咁我想講嘅就係、是撇除咗佢原著係點嘅故事，因為個製作我都覺得係麻麻咋呢套劇。 一係咩？但係佢哋又講到係整得好靚嘅啲船啊。 我對比翻我哋之前睇過即係。即係有個日本仔嗰套，嗰套叫乜鬼咧？即係又係講一班人突然間全甦醒。 嗰個回憶集多啲嗰套。 啊，嗰套我覺得製作好過呢套嘅喎。 哦，咦？咁如果攞Lost in Space 去比咧？ 咁Lost in Space 係絕對係好過曬呢啲。 哦，因為嗱，我未睇啊，佢哋講到有嗰啲咁好嘅喎，唔好嘅。 我覺得麻麻啫喎，佢嘅製作真係麻麻嘅啫。 哦 ，OK，OK， 咁我睇翻。因為其實未做完嘅，就上個禮拜做咗五集，今個禮拜做埋嗰五集，咁啊睇埋再講。 係咯，睇埋再長講咯。咁我都係睇咗兩集啫。 唔好睇 就 應該係唔係好好睇啦，係咯。 同埋佢應該係 Sci-Fi 台喎，呢個。 係啊。 但係我見到 Netflix 係應該會做嘅。 哦。 咁可能Netflix 嘅一路嘅做法都係要等佢做曬先至可以擺上去啦。咁、可能真係要再過多個禮拜Netflix 先至會 掟上去。哇！真係 Sci-Fi 台都劣作如雲嘅喎，真 係 都。 你都聽到 Sci-Fi 台個名字，你都知道個製作係咩質地啊？我都覺得 係。唔知啊，但係以前又唔係咁嘅感覺，但係而家覺得好似真係點解即係成日都做啲唔好睇嘅劇出嚟。 同埋嗰個劇情實在太悶啦，佢做得。 係咯。點解會咁嘅？個題材 你都可以拍到 Alien 咁噶，點解點解即佢都講緊呢啲嘢噶啦，極已係 Alien 嘅嘢嚟嘅，點解可以悶嘅？ 佢其實都講緊，佢都一路講緊有人死啊，一路有超能力殺人，佢都有，其實 係啊，其實個題材就冇就冇得悶喎，係咯，即係呢個題材搞到 TVB 都唔應該唔悶噶咯。 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會搞到咁啊！ 係咯，真係悶係反而難喎。 人物嘅造型角色又唔討好。 係係係係。 哦。 咁係咯。 都唔知道點解，即係你要專登做衰佢先可以咁衰啊！ 同埋又好似而家咁啦，就專登就加好多同性戀啊、黑人元素啊、 左交嘢、 女英雄主角啊，即係你見到好明顯係將呢啲嘢加落去嘅。 哦，即係原本冇呢啲女，冇呢啲女英雄主角嘅，即係主角就係嗰、個博士。 係啊，原著係 男人嚟嘅。 男人嚟嘅。 哦 ，OK。 同埋亦都冇黑人船長啊， 冇、哦、 任何呢啲嘢㗎。 明白，同性戀都冇啦，係嘛？應該。 同性戀佢好奇怪嘅，佢講嗰個世界咧其實唔係好注重男女關係嗰樣嘢，即係覺得好普通嘅，冇乜所謂嘅，佢哋係。 哦，即係原著反而又有嘅呢、這個。 反而有呢樣嘢嘅，佢哋係冇所謂愛情呢個概念嘅。 哦， 係啦。 即係點啊？即係中意咪行埋咯咁啊！ 中意就行埋一齊咯，嗰班船員就咁嘅啫，其實係。 明白。 係當娛樂消遣咁啊！就其實喺個原著嗰度呢一樣。 嗯。即係當大家唱 K 係嘛？今次呢隻歌咪我同你合唱咯。 因為你可能想象，因為佢幾千年之後啊嘛，我 哋。嗯，冇問題，如果即係佢咁設定都冇問題㗎， 反而佢呢一個劇咁樣擺咯，我啊覺得係怪嘅。 佢反而又唔係咁嘅，佢變咗係同性戀嘅。 係啦，佢呢部講到好似而家呢個世界咁㗎嘛，佢呢、這個。 哦，咁佢個世界觀係接近，咪即係個時代都接近而家啲，佢都係幾十年後啫。 啊，咁佢可能個社會觀念都好似而家呢啲人咁啦，其實 即係咪前傳嚟嘅呢度其實係？ 就應該唔會啊。 就唔係喎，但又有嗰隻船咯。 係咯，都係叫 Nightfire。同埋我想投訴下佢翻譯咧，佢將個外星人個名同隻船個名咧係譯埋，都係叫夜行者咧。其實係搞到我亂曬龍嘅開頭係。 哦。咁嗰啲外星人叫咩㗎？ 佢叫做咩？我直頭唔記得，因為第二個名嚟㗎，就唔係叫夜行者㗎、 哦。 但係佢呢度咧，我唔知道翻譯做乜鬼啊！你如果唔睇英文字幕咧、哦，你直頭覺得佢面嘅船隻。 你喺邊度睇㗎？你喺邊度睇㗎？又唔 係 Netflix。我都係風林嗰啲睇。 哦，風林嗰啲啫，好咁冇辦法啦。呢啲係字幕組嘅功勞嚟嘅。 可能第時 Netflix 會好啲咯， 即可能佢搞錯咗咧，佢自己都譯過都。 咁、就係睇到一頭霧水㗎，所以啊。 哦，咁呢啲字幕组系有做得好，有做得唔好嘅，系 咯。咁、 啊、有啲系译得比电影更加精准，有啲系真系好求其嘅， 系咯。系啦，咁呢套我即系撇除埋字幕啦，咁我觉得个制作都系。 但字幕唔关个原本个事， 即系撇除埋咧个制作 啫，都系差。 同埋个未来世界嘅设定，我觉得 唔得， 即系太似而家个世界啦。 嗯。 佢哋着嘅衫啊，用都系用紧 iPad 嘅，佢哋咁。我覺得在九十年後我們不是用 iPad 是嗎照計 是 即是我覺得真的很流咯那樣東西 是九十年後就真的久了一點點你說十年後是我就不奇怪的 是的那還有他講的那些科技又很渣即是還要拔電線啊即 是其實會不會是、啊、如果他這些東西這麼原始他又不可以有一隻可以這樣的太空船是不是有些不平衡是不 是啦嗰樣嘢裏面內你睇沙出佢哋都唔係咁啦個內部。 即如果你已經有一隻冒險號咁嘅船嘅時候佢又唔會裏面用啲好即係好我哋而家嘅嘢啦係咪即係你會覺得。 嗯 係 啦。係囉。即係你睇六七十年代嘅沙出嘅電視版。 不過呢個睇你設定嘅啫，因為咧上次卡拉迪加呢即係叫翻拍嗰度呢佢又用啲嘢同我哋差唔多㗎喎真係。 哦，咁啊，可能佢系追求嗰种真实感咧，又 佢追求真实感，乜？其实佢追求超时空要塞啊，佢似噶，真系超时空要塞。但系唔好唔记得，超时空要塞个科技。 佢唔系讲未来噶嘛，卡拉迪加。 佢唔系讲未来，系唔系？但系因为超时空要塞个科技系执翻嚟噶嘛。 系外星 科技。佢唔系地球嘅科技慢慢发展到有咁嘅产权啦，咁所以冇问题噶。其实超时空要塞唔系讲好耐之后喎，系过咗噶啦，我系讲紧1999。讲咩？九九嘅，九七九九， 一九九九， 1999年，系咯，系咯，系咯， 九九嘛，系 咯， 啊，唔係，係1999年跌落嚟十年，係 1999經過十年戰爭，佢就 2009 升空啫。 2009係啊，佢係講2009年嘅事噶嘛。咁所以2009年佢用嗰啲嘢都已經算太先進添㗎啦。即係如果以佢哋人用嗰啲嘢，係 啊，因為佢拍嗰時都係1980幾年啫嘛。係 啊係啊，咁所以你話佢想重現嗰種 Macross， 佢哋用嗰啲嘢係接近我哋用嗰啲嘢咧，咁就會撞嘅。因為如果你話嗰係地球科技發展到自己有咁嘅太空船，咪唔啱咯。因為 Macross 唔係執佢執翻嚟，唔係佢發展出嚟噶嘛。佢係咯，佢執外星科技，所以有咁嘅船啊嘛。咁但係個 feel 係正嘅喎，即係雖然坐曬太空船，但係佢哋用嘅嘢係好正常啊，因為著啲衫係比較正常，咧容易入口嘅。即係如果喺嗰個劇情上，但係你要解釋到咯。 系， 要解釋到點解咯？即係其實有啲戲冇解釋嘅，你諗下好似 Cowboy Bebop 咁咧，佢冇解釋點解佢哋好著著我哋啲衣服嘅。 係啊，但係就科幻世界啊嘛。 但係科幻世界係啊，嗱呢個係其實係一個比較新啲嘅，即係係會咁玩嘅，係即係其實唔一定係有問題嘅。如果佢個世界佢設定係咁，咁咪咁咯，冇得解嘅。係， 都啱。 即係點解去到嗰個時代，哇！坐喺太空船，咦？佢仲用啲咁嘅槍嘅？用翻啲普通，即係我哋而家嗰啲槍冇理由格咁樣，咁但係佢係佢比較浪漫嘅嘛，你要吸一啲撲 咁啊，咁你睇哥布拉佢都會用左輪手槍啦。 哥布拉佢係奇怪嘅喎，得佢用左輪手槍喎。 係 佢係特意嘅，佢用左輪手槍，但係你喺吸一啲撲用普通手槍係正常嘅喎，係普及嘅喎。嗱，咁其實係奇怪嘅呢件事，佢已經坐咗太空船，咁但係唔緊要啦，你當佢一個偵探太空偵探咁係。浪漫冇錯啦，佢用浪漫出發嘅時候，咁、哦、你又唔好理啦。咁哥布拉都係都係先進，但係其實都唔現實噶嘛，佢啲嘢。 佢 可以企喺個太空船外面噶嘛。 成日都 係咯，你睇夏洛古，你會唔會質疑佢整乜鬼嘢喺外幹大號個船面上面揸牌，咪死得？咁當然佢解釋話佢有力場包住，咁但係話邊啊邊點會有人喺個太空上面揸牌㗎？即係當然，因為佢要重現嗰個海盜船嗰樣嘢嘛。咁呢個因為要浪漫咯。 係。 咁冇得講啊！呢樣嘢係咪先？即係點解銀河鐵道係架舊火車嚟嘅？咁就冇得解嘅。嗱，呢啲你就唔會質疑佢嘅。OK， 咁但可能呢套佢唔係有呢個成分啊嘛。 嗯。 咁你可能你就 我自己又對又有個原著嘅影響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咁覺得佢古怪怪咁啲嘢。 不再接受佢呢一個。 都難啲啊，難啲啦。就算我哋冇睇過原著咧，即係阿明都話其實唔係幾好睇咯。阿明同阿馬仔都話係咯。 我都覺得係嘅， 但唔緊要啦。我哋或者再望埋之後嗰啲下個禮拜再嚟多嘢， 即係跳下 睇下先。到底佢個結局係會點樣安排？係咪都係講緊隻船係其實有自己意識啊？定係根本連個船長都根本係只不過係一個 program 咧？咁 我諗佢應該船有自己嘅意識，應該呢一個方向應該唔會變嘅。 唔會變，係。隻船發出嚟 呢 個方向 都變埋，你真係完全唔係嗰個故事嚟嘅。 即係其實唔需要話俾人聽係基於呢個故仔啦，你原創故仔啦，基本上。 因為原著個中心點都係講。 我諗佢主要都係要碌翻咧個原作者個名嘅啫，主要係呢樣嘅。係。 嗯嗯嗯。 係咯，即係金融小説咁，主要碌金融兩個字嘅啫。咁其實改曬就一定㗎啦，佢係而家嗰啲啊，係咯。係。好，咁好，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再追。 可以再傾一傾啦，呢個。 好啦，好。 不過下個禮拜都有好多劇集要傾，都幾多題材啊。 都多㗎，係啊。 因為下個禮拜就 DC Crossover 就係下個禮拜喎。 哦， 係 啊，哦。 係啊。 OK， 咁要睇埋同大家講講啦。 嗰個大 Crossover 都要追㗎啦。 哦，呢個冇得走啦，呢個係啦。好，好，咁下個禮拜咁啊，分分係啊，會唔會得閒啲啊？因為今個禮拜都係係咯，好忙，爭啲裝唔到，我哋好彩裝到啫，而家係咯。 希望得，應該個可能性好高嘅，應該冇乜問題。係， 即 係 忙完啦嘛，而家啲嘢。O K。係 啊，應該忙完。 咁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呢個D C 係嘛？嗰啲超人劇大 crossover 係啊，同埋呢一個都會同大家再睇睇個 ending 係點。好。 起碼睇睇個 ending 咯。 好，起碼都要飛去個 ending 走啦，唔睇曬中間都係咯。 係。 難啲啦，中間啲集數真係唔係太有興趣，老實。係咯。好，咁啊睇埋個結局，同大家再講呢一度係夜行者係咯。好，咁啊講下呢套啊 TVB 啊，咁啊又講 TVB 咁樣係。係 啊。 咩科幻片啊？喂。 唔係科幻嘅呢一套就不過有個久違咗好耐冇喺無線出現嘅演員會出場，就係、是、張衛健啊， 唔 係 出場噶啦，主演噶啦呢個。 主演係冇錯，主演係啦。 咁啊， 佢真係主演啊，大佬。 佢算係即係叫做 周星驰食周星驰路线都算系，佢又食好早啊食啦吓，唔系唔系 最早嗰个啦，系啦， 系黄祖蓝嗰啲咁迟啊，即系佢嗰时都黐住周星驰呢头做完啲嘢，佢又做噶啦吓，咁啊叫做 系啊， 嗰时啊梗系觉得好久啦，咁但系而家你睇啊，原来都唔易嘅，咁的确佢又做到系嘛，你一冇咗周星驰啦，即系周星驰自己都唔亲自演出嘅时候，以为你好似有得睇张卫健咯，算系咁啦嘛，咁样噶啦， 系啊， 你仲想点啊，系咯。咁中途都有無數套係模仿周星馳嘅嘢㗎啦，即係嗰啲踢波啊、咩《西遊記》嗰啲係嘛？係啦， 係啊，少林足球佢又功夫足球咁啊，周星馳《西遊記》咁佢又拍《西遊記》，都係揾阿張衛健啊咯咁樣。 咁當然佢自己亦都有啲係啲即係古裝啊嗰啲好多嘅，即係嗰啲各種嘅戲都有啦。OK， 咁哇，咁呢一套就未做過嘅，之前即係或者咁講，即係好耐冇人做過，就是、玩翻許冠文嘅大軍閥嗰樣嘢咁。 類似咁啦，係啦，即係軍閥時，即係講軍閥割據時代嘅一啲喜劇啦。其實真係唔多，大軍閥之後，你話 TVB 有冇製作過？有咧，我淨係記得一套嘅啫，我都冇乜點睇嘅，好細個睇重播見過嘅啫，就係、是、阿秦沛加埋秦王做嘅一套叫《將軍秋居》嘅。 系啦，你唔会将啊边个嗰套都计埋你咩？郑少秋做嗰啲，马明又做嗰套叫咩？咩林 皇 帝会，你唔会当系都系有啲同类型咩？ 都系嗰、那个又，但系唔都算嘅，都算嘅，系咯，系咯， 系咯。 不过嗰套好差，嗰套真系，系咯。 嗰套你 话郑少秋嗰套差，系啊，系马 明 好差， 唔知啊，嗰套我都睇咗好少嘅系。 啊！真系，如果个翻拍呢套算系真系非常之差，因为原版系好好睇啊！我 今次都大帅哥又如何咧？咁佢系咪真系大帅嚟嘅咧？咁里边到底有啲咩值得睇嘅嘢咧？ 其实就开头第一场戏，佢系着住成个大帅咁样出场，原来系假嘅，因为原来佢系影舞者嚟嘅开头。 都系真嘅大帅嘅，即、哦、系叫做替死鬼咁啦，初初 系啊，冇错。冇錯，而真嗰大帥就係蔡國慶所飾演嘅，係啦。 佢哋唯一嘅共通點咧就係光頭嘅啫。係 啦，冇錯。 冇共通點嘅。 係啦，冇錯。須都係黐上去嘅啫，係啦。 咁啊，但係都唔奇嘅，以前就冇個樣，即係啲人其實都唔知佢真樣嘅，即係你大概係咁嘅樣。 正常。 你出嚟出巡咁啊，就當你係㗎啦。咁佢其實就唔好做戲嘛，要連個樣都一樣嘅，的確。 係。喺嗰一次資訊冇咁發達啦嘛，啲人都睇唔到相嘅， 同你暗殺都係好遠咁樣，可能啊，咁有啲開槍咁，你根本都未必睇咁真㗎啦。你認為佢係秦始皇，認為佢係大帥，咁你咪刺殺佢咯。咁呢啲又刺殺係咁嘅嚇，即係冇話你拉嘅替身就真係要同佢一樣樣嘅，呢啲係做戲，反而就多啲咁嘅事啦。 同埋啊，睇過一啲資料，就係佢呢個叫大帥哥，但係佢原來最後嗰呢一第一集嘅時候就講啊，唔係第二集啊，呢、這個大帥又將呢、這個張衛健啊升咗做女長啊嘛， 嗯， 跟住之後就掌管咗呢一個鎮嘅位掌管曬啦，即係疏封咗俾佢咁樣，但係原來。呢度叫大帥，個個都叫大帥咧，其實有啲問題啊，因為叫得大帥咧，其實佢真係要揸到好大嘅先係，唔係話你揸住一支軍隊咁就算嘅，你係起碼要揸到兩個省以上嘅兵權嘅人咧，先至稱得上大帥嘅。揸一個省咧，啲人都只係叫佢帥嘅啫，係啦，咁樣嘅。所以呢度其實就佢只係一個女長咧，咁就其實距離大帥嗰個距離咧係有一大截嘅啦。 咁佢會唔會後尾真係做咗大帥嘅咧？ 咁呢啲就未講到啦，咁就係啦，可能有機會。 咁仲有啊，佢啲老婆都唔係溝翻嚟嘅喎，都係人哋送俾佢嘅呢度嚇。 係啊，佢呢度又係將佢轉嚟轉去嘅，啊，即係例如阿楊秀慧。呢、這、一個角色就係原本係跟阿大帥，跟住之後就由佢將佢又掟俾第二個人做老婆，送俾第二個，跟住之後呢、這個大帥又將呢個人咧又送俾阿張衛健啊，指嗰、那個跟阿楊秀慧跟咗嗰、那個係啦。點解會有咁又係好有趣嘅？就係咧，佢啱啱升咗職嘅時候，另外有兩個都係唔係三個都係女長級嘅軍官喺嗰度嘅，跟住之後叫嗰幾個人送賀禮啊嘛，跟 跟住之後啊，你唔使咁麻煩，你一人送一個老婆俾佢啦咁樣。跟住之後一個送咗譚，就帶咗譚海琪嚟，就送咗譚海琪俾佢啦。跟住帶咗楊秀慧，就俾楊秀慧佢。另外一股名話咧，其實佢嗰個老婆括住啊，就係男寵嚟嘅。 就即係基嘅啦，總之佢就係 冇錯。跟住之後就送俾佢，跟住之後就佢就話大佬，我冇咁重口味喎，我唔好嗰味嘢嘅喎，係咯。跟住之後就個大帥又叫佢，誒、哎、你跟翻阿蛇男啦，咁樣蛇男即係古明華，係啦。 咁唔理佢啦嚇，呢啲咁套戲有咩特別嘅地方？你話佢創造咗好多，即係或者講翻好多嗰啲金句係嘛？即係嗰啲 係啊，佢係啊，佢有啲即係例如。阿張衛健一輪嘴咁樣喺度連珠炮法咁樣講啲詞語啊，嗰啲爆啲對白出嚟改種特色啦、啊，同埋將佢自己嗰啲金句啊，同埋 TVB 近期拍嗰啲劇啊，嗰啲金句啊，都會up 一up嘅，有陣時好多，即係例如咩未登天子為獅子殺人刀啊咁樣咩。系啦，佢以前有咩跌渣咁样吓，跟、住之后又咩有阵时有一队又喺度玩咩爱与正义嘅化身啊，咩美少女战士嗰度佢改少少啦，咁就系啦，喺度 up 呢啲咁样嘅怀旧嘅经典嗰啲对白啦，系啦，会玩一啲嘢，同埋阿张伟健佢亦都同佢以前嘅戏一样啊。就是佢係一個人帶曬成個戲嘅，其實就，係啦。 點 咧？即係由頭到尾，你係淨係睇佢嘅成套戲。 嗯， 係啦，即係你見到佢控制成套戲得唔得，就係靠佢講對白嘅節奏啊，同埋佢啲動作啊咁樣，有陣時係會誇張少少，但係張衛健係咁樣噶嘛。系啦，你系真系为咗睇张卫健而睇噶啦，呢套戏真系冇办法。系啦，唔中意嘅就会唔中意，同埋你以前冇睇惯佢呢啲嘅咧，可能会觉得有啲勾得嚟，你又未睇过，咁样你唔接受咯。 嗱，咁啊，内地有啲讲法就系话咧，必定要睇广东话版嘅，唔好睇。 系，冇错，冇错，冇错。 啊，一啲都唔全神嘅，啊，国语配音。 系啊，冇错，因为就其实。佢哋指出咗兩個原因啦，就係睇廣東話嘅。第一就係 TVB 嘅劇啦，咁就睇美劇要聽英文啊，睇 TVB 劇香港劇梗係睇粵語啦。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因為呢個故事啊，就係發生喺廣州嘅軍區嗰度噶嘛，係啦。咁就喺呢個咁嘅地區嘅故事，你又梗係要睇翻廣東話啦，先至啱嗰個地方啊嘛，係啦。 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唔係主要係呢樣嘢，即係佢嗰啲笑話，你唔用廣東話去聽就唔全神啫。 咁亦都係。 如果你一個完全講正經嘢嘅故事，咁我覺得配咗國語都冇所謂嘅，即係你黃飛鴻咁咪就應該係講廣東話啦，係嘛？ 係啊，我係啊，所以我睇 上次阿趙文卓係講國語嘅咧， 係，仲有邊個嗰次都係阿彭于晏嗰次都係講國語。 咁但係如果佢個故事係正經嘅，就應該不大咯。 係， 只不過做翻啲正經嘢，咁你其實國語廣東話都係講正經嘢嘅，冇乜唔同嘅。咁但係如果佢廣東話係講啲好絕核嘅廣東話嘢咧，咁啊睇翻廣東話的確係。过瘾啲嘅，就算你其实你识听好，唔识听好，你都系睇翻成个演出系会过瘾啲啫。佢嚟讲， 系啊系啊系啊， 吓唔系话再后配，咁后配就已经唔同咗。因为有啲人就睇咗国语版话唔好睇，咁佢就 系啊系啊， 你要睇翻广东话咁有啲咪讲法吓。 冇错 冇错。O K， 咁呢个就唔系啲咩科幻咩咩嘅，咁啊个题材就比较特别系咯。咁 系同埋好耐 做过嘅，就嗰啲系冷面式。咁呢度就唔係啦，用咗張衛健式啦。咁但係你話佢裏面咧，都係有翻好多咧，係玩翻嗰時嗰啲笑話嘅。 唔係，我話大軍佛國係嗰陣先，我唔知佢會唔會攞嚟玩啦。之後就係啦，係啦，咁樣。喂喂，係。 唔係啊，你話佢玩嗰啲即係啲軍佛係殺人咧，係好似當 係啊，係嗰啲係啊，係啊，係啊。 你排喺條隊啊，咁原來喺條隊排去打靶嘅咁嗰啲啊。 是啊是啊是嗰啲系啦系啦，我知佢玩呢啲嘢啦，系啦。 知你唔系话佢有咩？ 唔係，我嗰次同你講係大軍閥玩呢啲啫，我唔知佢會唔會玩呢啲嘢。 張衛健呢套未見到嘅。 未見過呢啲， 我 淨係見到 佢 有 情有翻呢啲嘢啊，係。 哦，咁。 或者你兩軍對壘，咁原來嗰兩個大帥就自己喺度打麻雀，贏咗就。就輸咗就退兵 咁樣，輸咗個嗰個其實都唔想撤軍嘅，但係就其實輸曬啲軍費冇得唔撤軍，係啦，咁樣。 呢樣嘢係有冇喺呢度再做翻就唔知，但係 暫時未見啦。 但呢個竟然係當年嘅一啲嘅事實係咁有發生過咯。 係啊，真係咁荒謬。 真 係 咁荒謬，因為呢班所謂大帥根本都唔係啲咩，即係都係好多係啲好市井出身嘅人啊。 係啊，即係拳頭打出嚟噶嘛，真係。 咁你根本你所謂江山咧，都可以係一鋪牌去。即係去決定嘅，真係可以 係啦，係 咁樣嘅， 冇錯。 就咁啦，咁 OK， 咁有興趣啊睇下啦，係一個題材就好耐冇做過嘅。 同埋有啲嘢佢要講一講就係以前嗰啲戲啊，都係會玩呢啲咁樣嘅食字嗰啲名嘅，即係有幾個啦，即係例如其中有一個同佢都係女長級同佢對敵嘅嗰、那個那個演員啦，邊個阿彭懷安啊，即係系啦，佢个角色名咧就叫麦仙根啊。 哦，麦仙根， 麦仙根系啦。佢成日喺度嗌，成日喺度嗌开炮啊，咁样样喺度好多军火噶嘛。呢几集讲佢系啦，喺度试炮啊嘛，讲系啦。麦仙根同埋有个阿简淑仪嘅角色啊，佢叫裘奇奇啦，咁就系啦。嗰啲啦，仲有有一個妹仔啊，佢個名叫夏蘭啦，咁樣就係呢啲，係咯，其實可能仲有其他嘅咁樣未發覺到啦。咩啊？係張衛健，佢叫迪奇啊。 哦，食咗咩咧？ 食咗乜嘢？就係嗌張衛健個英文名係 Dicky 啊嘛。 哦，原來係咁。 係啦，仲有一度我睇資料就咁樣講嘅，咁就但係依個未冇講出嚟。 叫大哥啊嘛。 咩啊？冇叫大， 冇 叫 大 哥 啊嘛。 冇叫，冇叫，冇叫，系啦。佢玩嗰样嘢就佢姓张，系呢个文章个张，系啦。咁就呢个叫婉婉啊嘛。 啊哦， 系啦。咁佢呢个如果睇字形嘅婉，睇可能变咗做车婉婉啦。婉系就个字形又，同埋阿谭海琪个角色咧，咁就依家未讲，但系睇资料嗰度系咁样写嘅啫。话佢系日本妹嚟啊嘛，其实。咁、个名咧就叫做武川内衣啊嘛。 哦，咁样 系啊，系玩呢啲咁嘅字 get 啦，喺啲名嗰度， 嗯， 系啊，系啊， 哦，咁都比起大卷试纸好啲嘅， 冇错，唉， 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系差唔多系个咩？但系嗰个年代系写呢啲 get 嘅，咁就佢跟翻嗰个年代啲嘢啦。其实 呢种笑话系嗰头嘅笑话嚟嘅 ，OK？ 系啊，即我细个都系睇 玩翻呢啲嘢。 系啦系啦，即系系咯。 好，咁啊有兴趣就睇啦吓，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兴趣啊 ？OK？ 系啦， 都一般啦，我见一般人都。 一半一半咯，啲反應就有人讚，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咯。中意嘅又係中意睇就係中意呢一種舊有模式咯。你唔中意嘅就係唔中意呢種模式咯。以呢種模式嚟計，佢冇問題嘅，合格以上嘅。不過就係你中唔中意？ 咁你根本就唔中意食辣嘢，咁啊唔使講啦。 唔使講噶啦，真係。 咁你點解走去食香菜或者食咖喱或者食咩啫？係嘛？唔系佢个咖喱整得唔好食，因为你唔食辣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或者你唔好理人哋个鱼生整得好唔好食啦，日本个你根本就唔食生嘢，系嘛？ 系。 冇得讲啊，你根本就唔食嗰样嘢啊，冇得讲嘅啊。 嗯。 唔系嗰样嘢唔好。咁点啊？马仔有冇睇过或者冇意见或者新啲有冇？ 嗯。 诶，新啲先。 哦。咁我就见到大即系。就是我啲屋企人啦、啊、咁我問佢呢套 O 唔 OK 啊，咁佢哋都話即係睇落呢都還可以嘅，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就咁聽個名啊或者睇喺佢哋啲廣告啊嗰啲就會覺得 就唔再想睇。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做咩改埋呢個名字呢、 啊、或者係、即係見到嗰個年又係嗰個年代佢哋都冇興趣呀，唔知點解。 嗯， 哦系啊，我听好多人讲啦， 系啊，系啊，又系睇未睇 唔会被唔吸引睇咗以后几个人嗰啲咯，系咯。 唔系，系佢唔中意嗰个年代。 系啊系啊系。 即系我哋系觉得嗰个年代咩唔系好有型嘅咩？ 嗯。 佢唔觉噶，佢哋唔中意噶。 唔知点解系咁啦。 即系佢哋一系就中意咧，再古装啲嗰啲古装。 吓、 啊。即系起码都清装或打后打旧啲。佢就唔中意啲文初啊，或者上海滩嗰啲，佢哋都唔系好中意。 上海滩好啲、但系你一定要系。 唔系，有人 同 我讲上海滩，佢都唔中意嘅。佢哋中意直接系古装、 啊， 即系呢一种咧，睇落好旧嗰种嗰种啊。佢入你又唔系真系古装啊嘛。 系。 即系古装 本身不旧嗰啲。 就古装啊嘛，即系佢就当 fantasy 啊，因为。 系。 我明白。 但系你呢啲又唔系 fantasy， 你唔会着到咁，但系要飞晒天，射晒。打出波㗎，係咪咁即係即佢哋又唔係太鍾意，但係哇我覺得好型嘅，即係呢啲咪教父嗰啲啦喂。 嗯，係呀係呀。 點解唔型一型㗎，咁你唔需要點需要地㗎，我梗係覺得型到爆啦。咁但係佢冇咁講，係啲人唔鍾意嗰種時代感就唔鍾意㗎。 嗯。 我覺得呢個時代講嘅嘢先過癮呀。同埋你又開始有科技呀。第二次先系最特別，即系你但系你又有得打喎、哦，即系又你可以识武功就识武功，但系又有枪喎、哦，咁你唔系咁样好睇咩？ 系啊， 系啊，应该咁样都好睇噶。 嗰阵时你话飞都可以快过子弹，真系可以发生噶嘛？因为啲枪都仲系渣 啊。哦，你讲 系 咩？郑少秋嗰套乜鬼嘢话？ 咪即系嗰个年代嗰啲戏啦，嗰种系忠义群英。 忠 义群英。 英个咩嚟嘅咧？复仇者啊？ 唔系， 定系义勇群英 七合荡寇子啊，香港版嘅。 香港版七合荡寇子啊，郑少秋就做主角啦吓。咁但系佢嗰扎咁嘅其他嗰几盒咧，就好都几奇嚟啊！你数下啦。 就有阿边个张学友啦、梁朝伟啦、莫少聪啊，呢啲就唔奇嚟嘅。咁奇嚟嘅。 奇嚟啊！你呢个啊咩嗰时跌跌街头都系死喺呢个 cast 嘅啫。 哦，明白。哦，咁跟呢啲都骑嚟，咁其余嗰啲仲骑嚟啦。咁又仲有阿五马啦，跟住仲有阿成欢安同埋阿林国斌嘅。 系啦，呢度就系佢哋嘅七合啦。咁而最尾真系死剩三件啦。 系啊，真系死剩三件。 系咪三件？ 系 咯， 系 咯。 系 啊。 系。 系 啊。你话 两件咧？两件三件 四二啊嘛，四二梗系即系死四个啊嘛。 哦，死四个。 系啦系啦。系。同埋我觉得其实你讲下呢个嘅时候，其实有啲卡士都 OK 噶，都衬翻七合荡寇志嗰啲特色嗰啲人。你话查理士布朗神变咗成灰乌安 OK 噶。 OK 啊。 咁样。 哦。 都系系咯，粗粗鲁鲁咁样咁大只咁样嗰啲系咯。阿詹士高斌变咗阿林国斌都 OK 啊，呢个 斌系嘛？ 快枪手变咗飞刀佬咁样就系咯。 咁啊边个阿尤柏良变咗郑少秋都 OK， 都系光头啊。 咁冇光头啊，郑少秋。 佢都冇戴咗个假发就冇啫，冇戴假发就光头啦、 啊。我唔知啊，未见过。 你冇见过咩？ 我未见过。 嗰次阿肥肥走去冇戴到个假发出嚟啊嘛。 哦， 真系光头出嚟啊！佢 哦，咁样 你冇见过咩？ 我冇见过啫。 喺台度讲嘢，我有睇片睇嘅。 哦，原来 即系佢真系侧边有头发甩，上面冇晒嘅。 哦， 你应该未见过嘅。 哦， 即系好少喺公开场合系呢个碌嘅。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嗰时候一定系戴假发，冇佢系光嘅上面系。 系啊。嗯， 都系 OK 嘅，咁啊，咁啊呢类型题材呢类型时代咧，其实唔系好系香港观众杯茶嘅， 系啊， 系好奇怪，但系其实我都过瘾嘅，系嗰个时代最得意嘅，有枪有武功乜都一个交叉位，系，但系唔知点解就唔中意， 系啊， 系又有黄君你打，如果你中意系嘛，几过瘾啊， 系 咯，好，咁啊马仔讲埋。有冇？ 我未睇过今次，咁但系如果你话张伟健就本身，我觉得系即系佢复制阿周星驰嚟讲，算仲可以搞到笑，应该系算系佢嘅，因为其余人就算再做翻都唔好笑。即系佢啊， 嗰种模仿，即系你净系觉得佢喺度抄咯。咁佢呢个就虽然系你都知佢抄，但系即系你都仲会笑啊。个重点 系。 佢系啊系啊， 都虽然佢系复制，但系都复制得几好笑嘅咁咯，系咯。 嗯， 因為其實張衛健 定係輸個複製就唔好笑啊。 其實我覺得張衛健一出嚟本身一路佢複製能力都 OK 嘅，幾好。因為本身其實佢嗰時身手都係佢唱歌都係係咯，複製張國榮啫嘛。 佢嗰時話係佢表弟嚟嘅，你知唔知 啊？係啊，嗰時候傳過嗰時係。 嗰時咪唱呢個咩《戀愛交叉》嘛。 嗯。 係 啊。 咁咯。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都咩嘅，系咯，即系如果你而家咁睇翻转头，都原来唔不易嘅，原来即系搞笑呢样嘢系咯。 系啊，佢即系唔系好多演员系可以做到一个人孭晒成个剧集，你净系睇佢嘅演技嚟去撑住嘅，真系唔多噶。佢系其中一个，依家 TVB 系一个都冇啦，呢种咁嘅级数嘅艺人就。 咁嗰時做係咪做咩方世玉啊？定咩嗰時嗰套？ 洪熙官。 方世玉係啊。 嗰集。 嗰時佢搭阿力宏啊嘛。 買翻佢喺大陸拍，唔知大陸定台灣拍嘅，係買咗亞視買翻嚟嘅， 係嘛？ 係佢做嚇阿洪熙官就係亞視 好睇啊！嗰套算好睇啊！ 好睇嗰套係咯。 即係三個咁啊。 嚇胡偉健啊嘛。 嚇。 係啊。胡偉健啊嘛，仲有一個唔識嘅嗰個演員就。 我記得佢兩個咋。 哦，係。系咯，呢啲戏咯，佢就系咯，同埋呢套戏有一个角色又系好鬼过瘾嘅，就是、叫做少帅，系啦，写喺只狗，系啦，就系、是、嗰个大帅赐俾佢，要佢照顾嘅一只狗，系一只老虎狗。啊，佢哋几个咧见到少帅咧要敬礼，基本上有阵时呢啲位佢做得几好笑嘅，系啦， Captain Marvel 都是貓的，是的，一陣講下。 好啊。 咁係啦，我咁多啊。 有冇啦，冇啦，係咪好。 冇啊。 哦，咁啊講住咁多先啦，係咯，都冇辦法，一分分唔喺度 ，cut 咗好多 topic 啊。好。 係啦，係啦。 好，咁啊，再講啦。